曾經參我個畢業嘅籌報。咁其實喺呢一個故事裏邊咧，嗱，其實就唔係講得咁清楚，因為其實我點講喺22節咧，我哋就未睇曬嘅。其實如果要睇咧，要睇埋一路睇到後邊嗰、那個仲有23節嘅嚇，23章嘅。咁一路嘅後來咧，即係一種貪心啊！本嚟天主其實佢第一次問天主，天主就話你唔可以即係同佢同去。第二次我見到人哋話你要求咩我都俾你喎，咁佢就去問天主喎。天主又話你去都得，不過咧只係可以做我吩咐你做嘅嘢。但係佢個心咧就即係把持不定。咁所以咧，佢呢度咧就引用舊約嘅一個故事咧，就話佢哋離開正道，走入咗歧途。啊！傳從咗呢個貝俄爾兒子巴郎嘅道路咧，貪愛唔正義嘅報酬嗰、那個背景係咁嘅嚟嘅，所以佢想用呢個故事咧提醒當時嘅信友咧，唔好貪一啲唔啱嘅一啲報酬或者唔正義嘅報酬。咁我哋只係讀咗22章啦嚇，咁你後邊睇到咧就23章話阿巴郎祝福以色列。後來咧就巴郎嘅神願，即係我哋睇曬成個故事咧，我哋會明多啲咧佢所引用嘅呢個故事點樣即係巴郎嗰種貪慾係點出現，或者係點樣唔啱。咁十節就話，可是佢亦都受咗佢作惡嘅懲罰，一個唔會講説話個牲口啊，即係嗰啲驢啦，竟然用人嘅聲音講咗呢啲話，製咗先知嘅。嘅妄為就係話呢個所謂先知妄為，其實就係呢個巴郎啦，因為佢即係有啲咩呢個巴拉克派人去問佢嘛。咁大家都喺前面讀嘅時候都體會到就係話喺埃及出嚟呢一班人其實就係以色列人啊。咁以色列咧去到摩亞布嘅地方啊，咁摩亞布人咧就即係覺得。不得了啦，要侵佔佢嘅地方啦，咁即係話其實嗰、那個唔會講説話嘅牲口就係上帝嘅使者透過呢個驢咧講嘢。舊約好多係，咁呢張冇咩嘛？冇咧就我哋實停咗呢度噶啦。 我哋下次 講埋。